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？ 咩契弟话？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？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？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？ 你作噶？你个细路仔踢波咩？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？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？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？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！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？Symphony Fantastic。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？ 你唔知啊，所以你咪要听《老汉推鼓》咯。 逢星期一八至十，城寨见。 老汉推鼓。 好，咁啊，頭先我哋講到呢、這個即係林鄭啦，究竟係咪即係真係其實係被陰點嗰、那個？而家即係好多系統去幫佢護航緊咧，咁樣。咁、林鄭今日亦都有出嚟蒲頭啦，因為咧本來咧就話呢個西九嘅諮詢就琴日開始嘅，但係無端端就即係褪咗 一個鐘頭。你覺唔覺得咧？淨係呢個咁嘅現象 咧，好不知所謂啦， 好不知所謂啦。即係我唔講咩奇唔奇特啦，咁樣係好不知所謂。喂，你 講好咗係禮拜一開始。呢、這個係啦，話一月九號開始諮詢，跟住喂 好鬆一日，太業餘啦！你咁做嘢係嘛？ 到今日啊，佢大概五點到開呢個記者會， 推遲 佢有十六版紙， 印又話印唔切喎。 喂，大佬， 你信唔信 啊？大佬，政府嚟嘅呢個 政務司司長，你搞個十六頁嘅出嚟，竟然話唔夠時間印出嚟， 咪咯？ 即係呢兩樣嘢都匪夷所思。第一，你定咗個日子，突然之間咧，嗰、那個理由好奇特先啊，好就係、是、奇特就係話，因為咧就發現咧，而家坊間對於呢個嘅西九呢、這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咧，就有好多意見，話係咯。有好多意見，做咩要推遲啫？你咪應該提早啊！ 係咯， 你漏咗一句啊！佢話喺週末嘅時候係好多意見 啊， 所以咧，我哋不如咧就開完呢個西九董事局會議之後， 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先真 係啦，因為咧 真正嘅原因、這 個時序係咁樣嘅。上個禮拜五咧，阿林鄭咧就喺立法會嘅內會裏邊咧就解話，解完話之後咧，當然佢啲解話咧就不盡不實啦。咁、在 Over the Weekend 星期六星期日的時候呢，他們聲稱就說實在太多意見了，本來星期一開始的諮詢呢，在準備開始之前的一個小時宣布 call off， 包括西九董事局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突然說收到電話，哦，明天才開始，要開完會才開始， 真的有兒戲到這樣、 啊、真的很兒戲、 這個就真正原因了。阿湛你所說就是他說的理由呢，在頭那段呢是完全匪夷所思，你說因為呢最近這幾天呢有很多意見，很多意見就是你現在搞諮詢嘛， 對 吧？對 吧，對，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董事局我認為是裡面有人有意見， 是 喂，是不是大家傾傾先，大佬？ 是 啊， 因為不想一起孭咁多嘢。 因為點解你成件事而家咧要董事局要同你一起孭有好多嘢？ 因為佢話事前董事局係得到董事局嘅同意啊嘛，即係全部人咧，咁、全部都要孭啦。嗱、老實講，董事局嗰啲人咧就唔開名啦，有好多個嘅，有啲而家 好多啊！喂，如果即刻曬 啊，你開名啦，唔知邊個講咁乜嘢講？ 主席。呢、這個林鄭月娥，副主席夏佳里，成員有陳志思、鄭志剛、傅玉玲博士、馮英偉、馮婉薇、葉傲東、近帝強、孔令誠、羅仲榮、盧偉國、馬逢國、譚韻芝，嗱譚韻芝就係 最新加最新加 啱啱加入冇幾耐， 係啦， 蔡永忠、温文儀。跟住其他嗰啲就係咩嗰啲政府副局長啊、局長嗰啲就唔好數啦嗰啲，即係咧嗱，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，記者應該逐一揾呢啲董事局成員，真係唔好放過。記者係應該逐一揾佢咧，問幾個 crucial question， 就係你哋幾時係通過咗，或者有冇通過係聘用嚴迅奇？有冇開一個特別會議，就有關聘用嚴迅奇去為這個項目做一個叫顧問，現在是講顧問 這個其實都很難答你，根據即係阿林鄭嗰個禮拜五內會解話嗰個時序呢，因為其實佢話係其實嚴迅奇係六月16年嘅六月已經係揾咗佢噶嘛， 今日講五月。 今日讲五月， 今日讲五月， 讲五月啊， 即系死死唔死啊！真系成日变啲嘢。咁但系咧，大家系知道咧，系之后咧，先至系讲话九月，先至系董事会正式通过话，诶、哎，放弃大型表演场。 系啦， 系跟住之后十月、十一月先至系董事局啊通过话起呢个故宫。 系啦。 咁有乜可能之前係佢哋會 approve 到呢、這個？所以都唔知道根本就係。 係啦，所以我就話啦，嗱，依個林鄭咧竟然可以喺個記者會嗰度咧，我唔知點解佢咁答喎，因為點解咧？你答唔到，你夾硬答，因為佢話呢個根本就不存在，成日都話不，而家佢個口頭禪不存在， 六百九嗰啲 話，六百九 咯，好不存在咧就係嗰種嘅叫做未咩咩咩未。即嘅意思未經過董事局嗰個嘅同意咧，就聘用。喂，你明明就係啦，你明明就係跳過咗董事局，點解你唔認呢？好啦，其中一個解釋我聽嘅，但係我喺個記者會嗰度睇冇聽到呢段説話。但係後屘我聽一啲人嘅評論，我聽到一段説話，我唔知道真定假。 嗯， 第一，佢話林鄭月娥曾經喺記者會度講過咧，就係話。原來咧，主席聯同呢一個嘅行政總裁咧，係可以批出500万留下嘅一啲嘅即係支出，咁咧就唔使經董事局嘅。咁而家咧聘用啊呢、這個嚴迅奇咧就係400几万，就未到500万。 450万。 應該係佢喺記者會講嘅，係報紙引述嘅。 O K， 即係話佢話以佢嘅判斷為決定咧，喺2016年5月首次接觸嚴迅奇，顧問費用450万，否認偷步。佢話每一個大型嘅基建呢啲位機構咧，包括特區政府都有權力賦予呢個主席、局長或者所謂授權。否則咧，就每樣嘢都要翻董事局決定咧，咁啊根本冇辦法做噶啦。咁啊， 我諗起一個 term 咧，即係開公司咧，如果你讀簿記啊或者會計咧，都有一項叫做 petty cash。 哇，四萬500万 petty cash， 我哋唔需要咁多 red tips 嘅，係 petty cash。 嗱，依一樣嘢咧，我係有， 我諗起呢叫 petty cash， 我係有懷疑嘅。嗱，我係有懷疑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自己覺得咧。但即記者不妨真係去追溯一下，唔好就咁信曬阿林鄭所講嘅嘢。 做緊㗎啦，其實有做緊，不過班友講幾多件事啦。 其實又咁講，兩件事，林鄭其實解釋唔通嘅。兩件事係咩咧？第一，你有權去用400几万去預先聘用呢個咁嘅嚴迅奇係一件事，你有呢個權係一件事。不過我仍然係有保留。是不是呢哇咁好好好正啊500万咁样。 对啊 喂咁就可以几千万出去㗎喇。 几千万嘅 project， 咁咪分开5、6个咁样去自己去决定咪得喎。 同埋 第二 同埋分单。阿湛嗰啲 petty cash 唔同喎，我公司嘅 petty cash 就3000蚊。 是 即是呢就嘅意思就嗱，总之用晒又 review 啦落去咁样。 喂如果啊 喂你做开生意。 如果500万系 petty cash 咁话，即係呢个西九管理局佢哋管嗰啲数咪经即係天文数字嘅数，咁咪真係要 review 下啦，係咪啊大佬。 第二仲有第二点系咩呢？第二件事系同你有冇权无关，就係、是、话喂你几时曾经对于用呢一个嘅钱你去聘用嚴迅奇，喺佢哋未得悉呢一个故宫 project，因为点解咧？你睇下，佢话喺六月嘛，上年六月啊嘛， 嗯， 系咪上年六月定2015年6月啊？ 上年 2016年， 旧年嘅啫，嗯。 咁跟住咧，其实咧，根据呢、這个咁啊啊，成日爆大镬个叶傲东咧，佢系成日同意嘅，但系咧就成日爆大镬。 好笑啊！我都唔知嘅， 我都唔知道。即系话咧，呢、這个叶傲东已经讲得好清楚，就喂我乜都唔知嘅喎。 系啊， 即系咧系下半年就曾经咧呢、這个民政事务局咧就做咗两次。咁我嗰時先知原來有一個項目嘅啫喎， 係啊， 咁即係話啦， 佢又好鬼坦白， 係好坦白， 好笑， 但係佢又覺得冇問題嘅啲嘢， 係咪坦白咧，還是唔想孭鑊咧？啊，佢自己自知， 蠢啊，其實， 咁我唔識答你啊，大佬， 因為佢之後會有補鑊嘅，佢話我唔知道，不過我又覺得咁做 OK 啊，咁樣啊嘛，佢永遠都係咁嘅，佢個 pattern 就 咁嗱，依、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即係話根本你喺聘用嚴。迅奇嘅時候咧，根本董事局完全都唔知道有一個故宮 project 喺度。 係啊， 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。我成日都話，究竟呢一個西九文化區董事局主席嘅職權係可以去到邊一度？嗱，我好大 question mark， 因為按我嘅理解咧，一般嘅主席嘅職權喺邊一度咧？第一 agenda setting 我哋叫做開會嘅時候有啲乜嘢擺落去討論，傾啲乜嘢嘢。第二在 work 的時候，如果即需要做 working 的時候，他是剛剛一半一半的時候呢， 他可以做個最後的個決定， 決定票，即係立法會主席嗰票， 嗰票 最後一票， 係啦，所謂 casting vote。 當然啦，你係要主持會議啦，仲有你主持會議，喂，係咁多咯。點解你個林鄭做咗西九個主席咁大權嘅？可以決定諮唔諮詢啦，可以保密啦，保密到董事局咧係去到好後期，好後期先知道。 即係個滴水不漏嘅程度，係連呢個董事局都俾你蒙在鼓裏。 唔止喎，仲一樣嘢喎。我真的想知道董事局成员有没有意见，就是他写封信去给中央请求这个这的故宫博物馆的项目的时候呢， 是早到去 15年9月 15年9月，而他还未问啊，夏佳里啊，未问过罗仲荣的、 啊、马会又未问， 那时 未问马会，是 你副主席又未问，而他所谓的阿罗仲荣，因为他是管即系博物馆嗰啲嘢嘅咁样，你呢两个人都唔问，你就自己，我唔知道你用咩身份嘅，你用政务司司长身份，定系西九管理局主席嘅身份？嗱，呢个好大差别。 嗯， 如果你用西九主席嘅身份嘅时候，你有冇咁嘅权写封信？ 系， 董事局都未过。 系啊。 你用什么身份啊？喂，唔该，记者又是民政。 所以我觉得他而家咪就系根本喺度偷换概念咯。佢喺度讲话，唉，我梗系要做前期工作，有啲 design， 跟住咧 design 咗呢一嚿故宫物体咧，先至可以拎去董事会 倾。呢、這个我可以明白 啊。但系而家个问题系，而家系董事会都未倾，都未知道有呢一嚿叫做故宫嘅嘢，而呢嚿故宫嘅物体系会喺西九呢个地方度起。其实如果第一样嘢董事会仲按常理啊，正常人逻辑。你第一樣嘢同董事會傾就係話，喂，故宮如果有咁嘅嘢，係咪喺西九起先？ 嗯， 如果喺西九起嘅時候，大家 O 唔 OK 先？呢、這個要傾咗先噶嘛？傾咗大家當係啦，大家 OK 咗啦。咁我而家去揾個人做一啲前期嘅 design， 跟住個 design 有咗之後，翻嚟再傾。喂，正常程序係咁樣，而家唔係喎，佢係完全傾都冇傾過，知都唔知道有呢個故宮 project， 跟住一砰一聲話嚟。就即係嗰啲董事會咧，就係話，哦，已經決定咗啦，喺依度起啦，仲有埋嗰個前期嘅 design team 咁樣，喂，咁樣邊度啱程序啊？你唔好喺度偷換概念，咁樣話呢啲係正常做法。 嗱，當然唔係正常做法啦，不過我又咁睇，你入得去西九做董事，你會覺得你真係信係好似春辯董事局。咁樣按程序做嘢咩？ 以前都係嘅。 我唔夠膽講。 最近咧就西走咗好多，唔係點會啊？你唔係咁講啊？站2008年嗰陣時用訂立呢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， 係 嗰陣時嘅係成件事係非常之荒謬噶。佢裡面寫得好清楚各個職權範圍啊，要諮詢啊，要成啊咁樣 講啫。但我要跟你咁講啊，首先basic嘅資料喺2012至2014年嘅時候咧，喺個董事局裏邊咧有存在一件所謂反對派，嗰個叫做善仲佳。 嗯。 啊，咁啊喺2014至2016年咧都有一個，咁當然善仲佳冇再做啦，又叫毛俊輝，起碼咧都唔係佢哋建制核心嗰啲友。咁啊到咗而家2016至2018年咧，就唯一一件咧可能唔係建制嘅人咧，就叫做咧 譚允之 大律師公會嗰嗰個主席。這個世界有 what you should be 和 what you is 的，就是應然。 但是你 聽我講埋先啦，就話你入到去，你當知道梁振英當權，你就聞到聲氣，中共想做啲乜嘢嘅時候，入去啲董事會唔會真係樣樣都跟足個程序咧？咁要求對方咧？ 嗱，阿澤，我明白你講咩？不過咧，其實咧，我頭先講咧就係由2008年開始咧，你頭先講係開始慢慢 deteriorate 啦，即係西九董事局裡面慢慢 deteriorate 啦，呢個我同意嘅。 嗯， 所以咧咪慢慢西走咗嗰啲所謂嘅民意代表咯， 善 佳啊咩嗰啲走曬啦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嘅董事局。就絕對是橡皮圖章啦，這個明白，我就同意阿 Adrian 所講嘅，我所理解嘅一般呢啲機構嘅做嘢方式，主席頭先我哋講咗啦，係三種嘅權力都已經好大噶啦，你能夠咩咧？你能夠 agenda setting 呢個係絕對好大嘅權力，就係我將西九呢一樣嘢擺入嚟去討論。 嗯， 好啦，呢一個嘅 嘅程序咧，就應該係話，喂，我即使有呢啲私心都好啦，我行足個程序啊嘛。你懷念嗰啲全部都係快女嚟噶啦，都係舉手機器嚟噶啦。係 咯， 你點解唔敢做啫？而家問題喺呢一度。 你 on record 咁，你都已經喂，咁你好好好好講講説話，好好解釋啊。而家你連呢個程序都唔做，即係我同意嗰個情況會係咁樣，但係我覺得佢哋咁樣做唔代表佢哋咁樣做係啱咯。而我哋作為出邊嘅人，我哋而家去批評呢件事嘅時候， 應然同埋實然。 我哋梗係講應然啦，係咪？即係而家就係我哋要去批評佢，或者係要即係要去去將呢件事嗰個問題講翻俾公眾或者講俾聽眾聽，就係我哋講應然啦，唔應該話哦佢哋係咁樣嘅，咁有得佢唔通咁樣咩？ 唔係嗱，所以咧我話啊嗱，頭先我哋而家我歸納一下啊呢、這個啊林鄭咧。其實是完全大家可以 check 翻嘅 ，check 翻呢個嘅西九文化區董事局嗰個條例當中主席嘅職權。我曾經想試過揾即係未做節目之前未揾到啦，我開咗個 file 啦。但按我嘅合理嘅理解， 係 佢係完全越權嘅。 嗯， 按我合理理解係越權，因為點解呢？我唔相信董事局可以俾佢咁抌埋一邊。第一，都唔好講你犯咗嗰個十九條嗰個唔諮詢啦。淨係董事局呢一樣，所以點解我話佢要押後一日呢？其實真係你要同董事局傾掂數喎，因為有一樣嘢喎。如果你問一下問一下逐個，你試下記者問嗰啲董事局成員，佢一係就唔開聲講嘢，佢亦都唔如果佢要講大話就好難嘅，大佬我一入咗嚟，我講大話咩咁樣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我覺得咧，嗰個嘅延後一日咧，其實係應該係有董事局成員 raise up。 嗯， 喂，依一樣嘢，我覺得係要傾傾喎。 好難交代喎， 好難交代， 公眾好難交代。 好難交代。嗱，我哋唔知道佢有冇講到喂，阿林鄭好難交代喎，呢啲咁樣就過。 唔係啊，係啲董事。 我知道啊，知道。但咧，任何嘢咧唔可以脱離嗰個環境嘅。任何一件事不可以脱离那个时空，就在过去年纪里面呢都是反港独作为其次，这个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加上等于林郑啦。那这班呢这个董事或者有关的人士呢就不是懵的。既然知道呢故宫博物馆那个敏感性，好嘢不说了、即大家知道啊，不是我们批评那个故宫博物馆不好啊，那个敏感性。如果你反对的会有啲咩后果呢？你会唔会系啦？我要同你讲一样嘢，西九 就系咯、如果嗰班人系咁惊反对呢样嘢，咁你咪照攞出嚟喺个董事会度倾咯？ 会唔会啊？还是食饭先至会讲啊？喺会议里边佢未必会讲噶。 以林郑佢嘅性格，以林郑喺个政府做咗咁多年，以佢咁认识呢啲程序，喂，佢梗系将所有嘢 put on record。喂，咁第时我出嚟好讲说话啊嘛，第时你去评击我，咪攞啲咩嚟出嚟咯？ 之前 大家 agree 咗噶啦。 嗰、那个横州事件咧，咪话冇咗三份记录。咁、後屘我唔記得係阿胡官定係邊個講，佢話冇咩可能發生啫，因為啲記錄全部係保攞油嘢嚟噶嘛。佢話你冇文件保唔到自己攞油嘛，即係所以咧，我會覺得林鄭去到即係完全蔑視嗰個程序正義咧，蔑視嗰個董事局咧，係匪夷所思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所做嘅嘢全部係保攞油嘢嚟，保護你自己嘅。 同埋係啦，即係政府工啊！即係唔好講林鄭呢啲級數，普通政府工啊，乜鬼嘢都係要做 manage， 留曬記錄 喺度。咁你認為佢點解明知故犯？兩單嘢，第一整個 project 冇諮詢，第二咧就未經諮詢咧，即係未經招標咧就請咗阿嚴順琪做前期工作嘅。點解一個三十幾年經驗嘅政務官會犯呢個錯誤？ 好啦，嗱，我唔未答你嘅問題之前咧，我講你而家講埋呢點先，就係話你而家就開始揦嘢啦，揦嘢咩咧嗱？你而家嘅情況就係咧，你有機會有 ICAC case 噶啦。嗱，因為點解啊？阿毛孟靜已經入品咗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個可以係叫公職行為不當嘅。 公職人員行為不當。 行為不當。連嗱，而家當然我唔相信佢貪污啦，亦都唔相信會揾到貪污嘅證據啦。OK， 咁但係咧，其實你就係冇做呢啲嘅程序咧，你就會令到自己陷入一個咁嘅有 case。係 啊。 第二，嚴迅奇都大鑊。嚴迅奇而家咧就俾人話佢咧，你依種嘅做法，你嚴迅奇點講得漂亮都冇用。係。你而家就俾人哋質疑你係咪所謂犯咗呢個建築 學會嗰個嘅佢哋 專業操守， 專業操守嗰樣嘢。嗱，你唔做足程序，你咪令到自己同埋令你身邊人攋嘢咯。 嗱，可能有啲人唔知啊，原來建築學會咧就有個操守嘅指引嘅。咁佢話咧，入第一， 未收錢冇 係啦，係啦。如果係大家當食餐飯傾，我有啲咩 project， 你俾啲 idea 咧，咁唔喺冇收錢情況之下咧，最多可以俾三張 A4 紙嘅。啊，係嗱，呢張白紙啊，好似咁大張㗎咋。A4 紙嘅啲草圖俾佢，或者印嘅圖俾佢嘅啫。如果 more details 係要俾錢嘅，俾錢咧就牽涉到呢個招標嘅問題啦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建築師商會嗰個會長阿劉廣榮啊，劉榮講啊，對呢個傳媒講嘅。咁第二件事咧，除咗話係要招標之外咧，原來咧港府咧入咗叫世貿政府採購協議。咁呢個協議咧，嗱我今日咧睇下立法會議員咧，即係呢個反圍標最叻嗰叫林卓廷啊，唯一一個喺 ICAC 做過調查員嘅立法會議員裏邊有咁嘅背景嘅。喂，原來任何咧超過138萬港紙 合理啊 嘅工程咧，都要透過依個招標嘅，唔係冇 petty cash， 但去到呢個咧係要招標，而依個招標仲加一樣嘢，由於係世貿協議咧，招標嘅對象唔係直覺係局限於香港嘅建築師顧問公司，係 open to all。 世貿嘅， 係啦， 世貿嗰啲， 原來有啲咁嘅規定嘅， 係啦。香港係依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簽咗依樣， 係啊係啊， 簽咗係要 comply 做依樣嘢。所以我話我好懷疑嘅，阿林鄭所講嘅500萬以留下咧，佢係可以即係、就是、有批審批權咧。啊，當然依條條例咧講過一樣嘢嘅，佢話有一啲例外嘅情況咧就可以單標嘅。個單標咧就包括咗咩咧？佢話時間極為緊迫。保安理由、保護專利、保障版權或其他獨有權利 係 啦。好啦，咁而家林鄭好明顯就講時間啦，就可能係就叫做咩保密喎，就係話時間緊迫， 同埋保安理由都有嘅。即係佢成日都講話，哇！如果咁早講，咁中國其他啲省市嗰啲反應會點啊？咁樣 應該兩件，唔係兩件， 即係呢個係大陸嘅保安問題，係啦，可能係大陸嘅保安理由。 佢要語言藝術可以嘅， 呢啲就誤導群眾、誤導市民嘅，即係兩件事、三件事咁講嚇。第一，如果中央要指定某個地方起呢個故宮。其他人有冇得開聲？我想問，以習近平之勢，甚至以前中央政府之勢，冇人會 add 聲嘅，因為佢大條理由要證明，尤其是係一國兩制，我哋而家依個係對外嘅窗口嚟噶嘛。第二要分清楚，喺個博物館嗰個 building 同埋展品係兩碼唔同嘅事。展品你因為呢啲係國寶、啊、你要話保密有啲咩益出嚟，點樣運嚟呢、這個可以保密。但係個 building 係另外一件事，個 building 唔需要保密㗎。係三樣嘢要分清楚。咁而家咧就係呢班咁嘅呢個阿奶媽之流咧，噏埋曬啲咁嘅嘢咧，就俾啲無知嘅人聽嘅啫。 咁嗱，我覺得咧，佢而家 成日話咩國情訓練班，你稍為了解下國情就知。如果中央政府要去做呢啲嘢，是一定做得成的，中央政府要给澳门开放赌权，澳门就一定会开放赌权。 add 什么？现在大陆行所谓市场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怎么在大陆的境内可以开赌场啊？澳门就得了，一国两制嘛。呢啲荒謬，其他省市話會妒忌咧，唔好叫其他省市話申請開賭場。 唔使咁勞氣，呢句嘢咧都未係林鄭講，呢啲係咩咧？係嗰啲建制派嗰啲參與論壇嗰啲人講嘅，包括係去城市論壇啊，或者係嗰啲全部係建制派嗰啲人講嘅。 林鄭真正咧， 佢就未講呢個 咧，就係為咗阿爺嘅面子，呢個就佢講啦。 即係搬上次直接咪你講，前次先咪講，你搬阿爺上台啊嘛。 佢話即係基本上不過佢又唔可以攞得。保密啦，因為保密唔係呢個，因為係保安啦，同埋呢個時間緊迫。我覺得佢就會攞時間緊迫嚟講嘅。但係好啦，嗱，大家要聽，如果任何嘅 project 都可以用時間緊迫嘅話咧，就可以即係單一得唔招標， 合理化。 咁你以後咧，你可以預計所有嘅政府 project 都話 都好急， 時間緊迫 啊，急到僵住一 樣。可以就跳過呢個所謂嘅世貿採購協定啦。 嗯。 咁究竟林鄭呢個嘅故宮點解要咁緊迫呢？好似我上次節目都講過咧，你緊迫你係為咗想七月一號，今年嘅七月一號，作為一個咧公職咧，就俾阿爺咧送個大禮俾香港人。 嗯， 咁呢個咧就希望咧喺七月一號之前咧搭咗個棚，即係雖然未起到個館。就搭咗个棚，咁、咧，然后跟住咧就 成大大落嚟咧，可以做一个 好有面啦， 奠基礼啊， 系啦， 即系滗嗰一下石屎，可能我系有呢下，系啦。 咁你可唔可以接受？为咗一个咁嘅政治嘅原因咧，系可以接受将所有嘅程序正义可以就唔跟啦，唔 follow 啦，可唔可以咁样样咧？咁叫时间紧迫咧？ 好啦，而家跟住问，头先都系嗰条问题。 系啦，点解明知故犯啊？ 明知故犯，佢系三十几年，好似1980年进入呢个特区政府做呢个 A.O. 嘅，所有呢啲嘢，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， 佢系其中个最了解嘅人。 嗯 啊，咁点解明知会故犯？ 嗯。 为乜咧？ 点解咧？点解咧？ 你认为认乜嘢咧？头先乜嘢咧？ 头先我哋 你 搏 咩咧？ 唔识 搏咩咧？ 你搏咩？ 你话话工程就话喂，其实讲到底唔系话想做，佢想做特首咯。 你啲咪人身攻击咯？佢话 佢咪咪话啦。佢咧嗱呢啲今日咪。我 answer 咪答得非常之差咯， 系啊， 佢话啲人就 攻击啊嘛， 话佢想到特首就咁做啊嘛， 系啊， 即系因为咧，唔系啊，佢话啲人攻击佢， 系因为 始于佢咧12月几号啊，佢 系 十号咧 就已经宣布咗唔玩之后， 就宣布咧就佢要重新考虑竞选特首。我话呢个人真系可以无耻到咁，一系就无耻，你一系就系即系你个智力有问题， 咁啊无耻多啲我觉得， 你。明明你是整件事是怎样出来呢，就是你在12月23号溜了去北京，那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时候我写文都说哎当然想去面圣啦，那怎知不是面圣，原来呢就签订一个这样的那时候文化。 是啦 exactly， 他之前是鬼鬼祟祟说是一个文化合作。 文化合作项目。 是啦。以为你讲乜嘢 撩咗上去同呢、這个中国嗰个故宫嗰个呢签署咗一个协议书。返落嚟喺香港机场嗰度沾沾自喜，话自己保密功夫做到滴 水不漏。 滴水不漏。 喺嗰陣时开始，即係12月23号应该24号嗰陣时开始。啲人先丙你咋嘛。 同埋你唔好话呢啲係人身攻击，而家唔係丙緊你。而家係丙緊你点样处理呢件事，同埋呢件事点样唔公义，同埋呢件事点样影响咗即係香港嘅一啲资源嘅分配。对于尤其是对于文化界嘅资源分配。其实係一度针对一件事，你唔好睇到自己唔大。 啊、即係我譬如我又用返你两码子事。譬如舉例，我唔同意你做特首，一開始你宣布話我要重新考慮嘅時候，係我寫個文係話覺得話你做仲恐怖喎、啊，根據你嘅往績，喂，但係而家討論你喺個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嗰件事係另一件事嚟嘅喎。 所以佢講得出人身攻擊呢樣嘢咧，呢啲咪叫做即係所謂叫 Freudian sleep 啊、 嗯， 即係佢就係根本係睇到即係自己宣布咗參選特首，或者即係宣布咗就要考慮參選特首嘅時候咧，自己已經睇到自己好大好大，乜嘢、都係以自己為先。 人哋鬧佢就係因為佢12月10日 冇錯 重新考慮啫。 係啦， 啊， 鬧個 plan 就係鬧緊你咯，你視之為人身攻擊， 有呢度咧， 你自己 Freudian sleep。 我真系要讲嘅咧，就系根据个新闻报道啦，阿林郑话愿意接受批评，但系唔应该将事件 政治化、 矮化故宫嘅藏品同埋重要性。呢个明显系转移视线同埋误导嘅。香港主流嘅声音冇反对到故宫啊， 大部分人都唔反 对。所谓极端本土派甚至港独派，未见佢哋大规模出嚟反对呢个故宫，起故宫呢样嘢， 同埋咧，你讲得啱啊！连港独所谓嘅港独派都喺呢件事上 冇咩声气，我发现啊，可能真系 散咗咯， 系嘛？反港独相当之成功啊，系真啦。咁我要讲样嘢啊，但香港人就好理性嘅，大部分系好理性同埋务实嘅，尽管喺意识形态上系有分歧嘅。记唔记得而家应该讲嘅7年前或者6年前？嗰、那個清明上河圖嗰、那個電子版本喺呢個亞博啊，嗰陣時咧，哇！我去睇過，哇！人山人海、市面上反共聲音、本土聲音未有反對、香港人係睇得好清楚，一件還一件，有嘢睇咧。 就嘢睇 ，OK？ 要港獨或者要本土就另外一樣嘢，多啲嘢睇係冇誒著數嘅，佢哋唔會反對嘅。喂，你點解會話屈啲香港人話誒？即係貶低咗故宮化、矮化， 係 矮化故宮藏品，依個好明顯係屈喎。邊個而家講啊，大佬？ 係剝誒話，如果反對咧，係剝奪市民去呢個參觀故宮文物嘅權利。 反動報紙《蘋果日報》誒，反動報紙都話護起故宮都係好，博物館都係一件好事。 而家林鄭完全咧，真係屈香港人嗱，香港人佢屈緊我哋，因為點解咧？一直嚟講，冇人反對在香港起故宮博物館，而家係講緊點解要在西九， 應該咁講，甚至乎 最多 有冇人去反對香港起故宮博物館，都未有機會表達出嚟，因為都未有諮詢啊嘛。 好啦，而家就帶到去你嘅諮詢啦。你今日嗰個咁嘅那個記者會，即係離曬大寶啊，揾阿嚴俊奇講一大爛餐嘢，即係同你阿林鄭喺個立法會內會度一樣嘅，講啲無釐拉叉嘅嘢。喂，而家你同我講你嘅 idea 做咩啫？ 係 我而家香港人係要求你做翻你應該要做嘅嘢，就係、是、諮詢。根據呢個嘅西九管理局條例第十九條，嗰度係要你諮詢我哋究竟同唔同意喺西九 起呢 起舊嘢？你先講一樣嘢， 咪咯 嚇！你而家完全係仲係喺度打緊矛波，仲要咧就將成件事咧轉移到就話，而家香港人反對起呢個故宮文化， 係話我哋矮化故宮文化， 矮化嚇！喂，大佬。阿習大大，你千祈唔好聽佢講嘢啊！香港人係冇人而家話要反對起呢件事啊！我哋係講緊咩啊？我哋而家係講緊應該要做翻個程序， 係 依個係最重要嘅， 唔好收錯信息， 做翻香港， 唔好誤讀香港，千祈唔好誤讀香港。 咁、你睇下佢心幾毒啊？呢個阿林鄭月娥咧，我覺得佢除咗咧，我覺得佢係一個人。即係我哋都講嘅用無恥啊，咩諸如此類，我仲覺得佢心毒啊！ 呢個咪即係阿龍蝦嗰只黑毒咯、 啊，兩毒黑毒， 所以又係倒抽啊！梁慶蝦先翻嚟再講。